我来看你小舅舅，他人呢？ 嗯，陪他小鸭崽呢。 先去除内脏，切掉你们的尾巴，鸭肉切块，锅里面加水煮熟以后，用葱姜盐还有酒来调味。 你干嘛？ 给他们念做鸭汤的步骤啊。 啊，丧心病狂啊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小伙伴们，投投月票让江队数票去吧，就别折磨可爱的小鸭仔了。 第96集， 方景行扫一眼身后，他不追你们，别挡路，我带着他先绕一下。信天城、昭慈、飞星众目、秦深，你们下水，间隔2米，其余人在岸上等。他说着，简单交代一遍打法，紧接着一个侧身闪到柱后，躲过了月辉的攻击。其余人按照他的吩咐行动。 这有用吗？万一水里用不了药，这怎么办？ 而且，要是万一有人揭露了，可咋整？ 只要大概方向对，也没超出一定距离，应该就不会漏。反正先试试吧，不行就重来啊。方景行再次惊险地避开一击，见他们差不多要站好，便直接下水向湖中心游去。月辉紧随其后，很快追上了他。方景行见状无奈，只好硬挨了一下，看着自己的血条， 脆皮2下带走，战神和刺客可能要3下。 他有几种回血的药，磕完这一轮，成功把月辉拉到了湖中心的位置，打开药瓶一撒，撒在了月辉的身上。事实证明，药在水里也是起作用的，月辉的行动立刻变得迟缓，连攻击都发不出来了。方景行便拿出工具，足足用了半分钟才走完毒条，取好了血。下一刻，他们都看见一个倒计时，不用问，只要扛过一定的时间，他们就算是过关了。方景行迅速往回游，把另外半分钟耗完。月辉药性解除，顿时大怒，扭头去追他。方景行磕着药扛攻击，接近信天城，把取好的血扔给他。刚才药师给他时，彼此的距离就是2米，既然能扔过来，那应该也能扔过去。信天城伸出手，果然一把接住了。月辉的目光瞬间转向信天城，信天城压根不瞅他，扭头扔给2米外的昭慈，后者接住，再往后扔，就这么一路扔到了岸上。站在岸上的穆枷锁拿着小瓶拔腿就跑，月辉看得更怒，便往岸上游。但游戏设定，在水里的动作是受限制的，他远没有在岸上快。还在水里的信天城等人都想跪下，药性过了没关系，就想别的办法给你减速，这到底是什么脑子？围观群众也目睹了一路扔瓶的全过程，他们都凑到一起，倒也不用发消息，直接切了公共频道。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任务和剧情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根据目前的情况猜。 牛批还能这么溜 boss？ 哎，不愧是大佬。 那围成一圈不好吗？ 距离太近，应该是考虑到了 boss 有群攻技能。 也对， boss 也不是吃素的，毕竟速度比玩家快很多。 他上岸了。 月辉一旦上岸，速度就回来了。穆枷锁已经跑出了100多米，江晨几个人是和他一起跑的，都在他的前面，和他隔着一段距离。片刻后，月辉追上穆枷锁。穆枷锁一边跑一边嗑药扛攻击，方景行不敢赌他们的技术和节奏，便告诉他们，只要血条不满就嗑药，等药都进入冷却，就把小瓶扔给前面的人。穆枷锁于是吃完最后的药，扛完一击，顶着半血把小瓶扔给了孤问，孤问同样如此，扔给了前面的柳和泽。柳和泽吃完一轮药，利落地扔给了白龙骨。白龙骨伸手一接，扭头要跑， 突然被旁边的小树杈挡了一下。 我靠！ 白龙骨也没有想到这么一根小树杈竟然能挡一个身位，忍不住爆了粗口，绕路继续跑，把瓶子扔给了封印师。时间只剩下一分钟，江晨拿着瓶子成了最后一棒。他们刚刚在刻意地跑一个大圈，想着拉长距离，首尾相接地跑。不过一是水里的人得花时间上岸，二是临时弄的队形有些跟不上节奏，加之是第一次尝试，所以他们不小心跑得有点远，如今还差那么一块距离。他看着方景行的方向努力向那边跑，方景行则迎着他过来想要接应下，可惜二人没等到，江晨的药就进入了冷却。月辉追上他，抬手就是一掌，几位帮主齐齐爆粗口，白龙骨尤其悔恨，要不是他耽搁的那点时间，可能就一次性过了，这还得再打一次。他们看着 BOSS 的攻击落下，都叹了口气，连江晨也不反抗了，等着扑街。结果下一刻，他愣是好好的站着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 这他为啥没死啊？ 不知道，时间也没到啊。 是啊， BOSS 不是还在追吗？ 战斗信息。 其余人连忙低头查看，对上了一个词 Miss。 游戏中 Miss 的意思是错过，要么攻击失败，要么落空，要么是敌人成功躲避，总之这是无效攻击。 不能吧，咱们可是眼看着他挨了一下， 而且那是 BOSS 的攻击，哪可能 Miss 啊。 这要是都能 Miss 得多大的运气。 几人说着停住，默默反应一下，集体热泪盈眶。 运气加深，原来你是这么用的呀。 运气加深的江队成功和方景行会合，赶在 BOSS 的攻击落下前把瓶子扔给了他。与此同时，倒计时终于结束，月辉一挥衣袖， 切，跳梁小丑，吹起来没意思，饶你们这一回。 他说罢扔下他们，慢悠悠地回了山洞。跳梁小丑一起目送他，有点想骂娘。他们忍了，拿着血给温言灌下去，见他也恢复了人身。依林高兴极了，一把抱住了他。温言回抱住他，和他对视，一向冷傲的双眼满是柔情。情深长寿在旁边鼓劲儿， 亲亲亲啊。 然而哪怕气氛再暧昧，他们也克制的没有亲。依林有些不好意思的别开头， 你还记得咱们曾说过收集了10个地方的纪念品就告诉对方一个秘密吗？咱们已经收集完9个了，还剩下一个，继续去冒险吧。 嗯。 江晨见他们走过来，道谢加道别，拿出祭司给的纪念品递了过去。剧情自动触发，系统代答说要送给他们。依林一张脸都涨红了，但没有拒绝，接过来看向温言。 哥，我的秘密就是我喜欢你，是那种喜欢。 温言目光深邃， 我也喜欢你。 他把人一拉抱进了怀里，一群单身狗默默围观，干了这碗狗粮。同一时间，熟悉的公告传遍全服。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暗冥，白龙骨，飞星众目，孤问，木枷锁，柳和泽，情深长寿，幸天成，朝辞，率先通关依林剧情，达成完美通关成就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